向东流，流过春夏和秋冬。时光它永远不停留，把那年华都带走。都说那光阴贵如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只怕它把我带到无尽的深渊，消失的无影踪。噩梦的时候会流泪，痛苦让人难回味。美梦的时候很甜美，醒来只能空陶醉。都说那花香最宜人，邂逅只能人人醉。只有情松它永远不芬芳，万年它人人爱。我不想来来去去，停停走走，纷纷扰扰的去醉酒。我不想匆匆走过那自己的岁月，生命的尽头。我不想来来去去，停停走走，纷纷扰扰的去醉酒。我不想匆匆走过那自己的岁月，生命的尽头。东流，流过春夏和秋冬。时光它永远不停留，把那年华都带走。都说那光阴贵如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只怕它把我带到无尽的深渊，消失的无影踪。噩梦的时候会流泪，痛苦让人难回味。美梦的时候很甜美，醒来只能空陶醉。都说那花香最宜人，邂逅只能人人醉。只有情松它永远不芬芳，万年它人人爱。我不想来来去去，停停走走，纷纷扰扰的去醉酒。我不想匆匆走过那自己的岁月，生命的尽头。我不想来来去去，停停走走，纷纷扰扰的去醉酒。我不想匆匆走过那自己的岁月，生命的尽头。

用说喜扛住所有，三个人的游戏实在不太好输，四张椅子在前中我们的最后五分钟没打算把再见说出口，六点半也许是最适合的时候，只有这味道大分参与我的心头，吧嗒吧嗒吧嗒，还是我先走。九月的城市，是否天长地久？十个月的感情，是否值得逗留？从一数到十，我在等你挽留。从一数到十，我在等你回头。直到你穿过马路，转过街角，我还不想你会出现在我的身后。从一数到十，给我一个理由，哪怕你给我一个蹩脚的借口。直到你彻底离去，彻底消失，只有想这条街，这段情要摇到分回首。出现在我的身后，从一数到十，给我一个理由，哪怕你给我一个蹩脚的借口。直到你彻底离去，彻底消失，只有想这条街，这段情要摇动回回首。 怎 4

到所有对你的眷恋，那一种寸步不离的感觉，我知道就叫做永远。

城市 远远的交接，时间是混乱的夜，穿上红色的鞋，要走过一条街，穿越梦的旷野，走进我的世界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